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坤爷越打越是心惊，半步风时他只能使出八重刀气，如今却有九重，用刀境界更胜一层。不说是对上现在功力大打折扣的沈乔，就算是没有受伤的沈乔，他也自信有一战之力。眼前的对手初看清浅柔弱，水底一望可见，可等亲自将手伸进去，却发现无论如何也摸不着底。这一汪水洼竟是个深潭，天阔红影，玄都山这套轻功就像它的名字，长虹飞越清空，轻若无物，游走自在。山河铜杯溅在峭壁上，留下一丝丝白色剑气，瞧着如书画写意，挥洒自如。细看之下，坚硬石壁却被划出深深的剑气痕迹。若这些痕迹出现在人身上，此人怕早已白骨见肉，血流遍地。远远看着，刀光剑影相交纵横，强横的刀气并未能占到半分便宜。 师妹，我看沈道长这一次应该能赢了吧？ 没有这样简单，你发现没有？坤爷已练成九重刀气，其实已经相当于剑意巅峰境界。最后那一重，委实霸道之极，一刀下去，化影万千，无坚不摧。他方才只使出了一次，就让沈道长差点抵挡不住。 难道他在消耗沈道长的内力？ 不错，论内力，沈道长如今的确没法和坤爷比，打的时间越长就对沈道长越不利。 那如何是好？沈道长莫非没有发现这一点，就这么任由坤爷拖延？ 赵池英没有说话，他自然不相信沈乔没有看出来，但沈乔究竟是如何打算的，他也猜不出来。沈乔其实也在试探，他在试探自己的底线。朱阳策既然有重塑根基、锻造筋骨之效，那么柔合了儒释道三家之长的他，其内功同样具有三家的特点。道家讲究上善若水，争若不争，这就与他原本的剑道相吻合，一脉相承，使出来毫无障碍。佛家讲究庄严肃穆，既有金刚怒目之威，又有菩萨低眉之慈，这是一种比较玄妙的描绘。朱阳策里将其融入真气之中，与道一刚一柔，正好刚柔并济，相互兼容，助其剑势柔中带刚，在淙淙溪流与汹涌海浪之间游走无碍。儒家风格则比较杂，但陶弘景在写朱阳策时取的是儒家仁爱包容的特点，调解各家所长，兼容并包，令所练者在真气枯竭时，丹田之中又会源源不断运生出新的真气，犹如枯木逢春，起死回生。沈乔从前已经有玄都山的那家真气打底，再练朱阳策反而进境不大，如今全部从头练起，方才感觉到朱阳策之妙，的确无愧于天下奇书之名。只怕许多人在争夺这部书时，并不知道它真正玄妙之处。陶弘景当年撰写朱阳策，想必早已料到乱世之中书籍不易保存，因此朱阳策虽共有五卷，却各自独立成书，阅览者并不会产生首尾不相连的障碍。若能全部练成，自然真至大圆满境界，但若只读其中一二，也不至于使功力残缺不足，顶多威力效用有所削弱罢了。所以这一战，沈乔也有借坤爷来检验自己多日修炼成果的意图。在平日切磋时，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发挥出极限能力，只有在真正的生死关头，所有潜力才有可能彻底爆发出来，从而提升至一个新的境界。武道本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否则齐凤阁、葫芦姑等人也不必舍弃尊崇地位和数十年深厚功力，偏偏选择了一个很可能殒命的进阶之道。此时情势于沈乔而言已极为凶险，剑气几乎被刀气全面压制，丹田真气所剩无几，将近枯竭。他出手的速度明显比先前慢了许多，剑气的威力也逐渐削弱，眼看就要不敌。坤爷一刀劈来，忽然爆发出令人恐惧的真气， 刀意化作天罗地网，从四面八方将沈乔重重包围，气势如虹迎面而至，草木皆焚，河川干枯，百鸟绝迹。这就是坤爷引以为傲的第九重刀器，身处其中除了硬扛，几乎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破解这样强横的刀器。坤爷不愧是葫芦姑的弟子，单单这一刀，天下能够抵挡的人就已经寥寥无几。他身在半空，刀身灌注十成内力，朝沈乔当头抡下，气魄雄伟，直欲劈出半个日月。十五睁大了眼睛，死死盯着与他隔着一道天堑的两人，甚至连呼吸都忘了。他比谁都希望沈乔能够赢，可就连他这种武功刚刚入门的人也能看出沈乔处境不利。头顶是万里晴空，脚下则是万丈深渊，一天一地所凭借的不过是仅功立足的这数十丈悬崖，此时此刻连用轻功逃跑都来不及。到底要如何做才能抵挡住对手这全力一击？赵池英眉头紧蹙，忍不住伸手遮挡在十五面前，不希望十五看见自己师父血溅当场这一面。十五已经失去了一个师父，再也承受不起失去另一个亲人的打击了。赵池英心中后悔不已，这一战本来应该由自己出面，早知如此，当初无论如何也不该答应沈乔的。他本以为沈乔态度笃定，是有对付坤爷的杀手锏，却万万没料到对方竟真是以命相搏，如此凶险。刀气快若闪电，转眼近在眉峰，沈乔的呼吸却反而慢了下来。他闭上眼，并未选择逃离，反而举剑迎了上去。 先知物而后知我，再后忘我，物我两忘，宠辱不惊。 山河同悲剑化作一道白色剑光，剑光之中已经不见了沈乔的身影。坤爷嘴角势在必得的弧度忽然凝住了，刀气竟然无法再落下半寸。沈乔的剑生生穿过他的刀气，直接刺向他的胸口。 不对！ 坤爷忽然回身，手中六声刀也跟着横劈过去。沈乔果然出现在他身后，白色剑意纵横两道，居然反过来压制住他的刀气。 这不可能！ 坤爷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，他不及多想，脚下借势瞬间拔高十数尺，回身劈向身后石壁。霎时间，山石崩塌，轰然巨响，大小石头纷纷朝底下落去，又飞身向上，直接落在最高处的悬崖上。他的视线往下扫去，可巨石纷落之间，对手却不见了踪影。与此同时，他心头警铃大作，坤爷回身又劈出一刀，但这一刀并未落在敌人身上，反而是他背后传来一阵剧痛。对方竟然比他还快，而且分明察觉了他的每一步意图。知人知己，心意相通，剑之所在，道之所在，灵犀一点，仙骨佛心。 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沈乔练成的不是剑意，是剑心。沈乔竟然领悟了剑心。 发现这个恐怖事实之后，坤爷不要命似的往前飞掠，身后的刺痛如影随形，一直未曾断绝，仿佛一线牢牢牵引。但他则是这一线的木偶，无论如何都逃脱不出对方的控制。这种感觉实在太糟糕了，坤爷觉得自己上回被燕无师追杀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可怕过，因为当时燕无师无心杀他，仅仅是为了试探他的武功。坤爷也明白这一点，所以未拼尽全力。但这次不同，自己对沈乔起了杀心，他自然也能杀了自己。彼此拼尽全力，毫无侥幸可言，假以时日，此人必是大敌。但以后对坤爷来说太过遥远，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先逃过这劫。 我认输，我败了，别杀我。 刺痛的感觉依旧，但似乎瞬间减轻了许多。坤爷不敢大意，一连串的话随即冒出来。 我有话对你说，与燕无师有关，他亲你如你，如今死期将近，难道你不想亲自动手杀死他吗？ 剑光从他头发掠过，定入他前方的树干，后者瞬间拦腰断为两截。坤爷感觉自己耳廓和脸颊一阵刺痛，想必是剑光掠过所致。但如果刚刚他没有说出那番话，现在截断的肯定就不是那棵树了。 他力竭停下，转身靠上身后的石壁，顾不上擦拭血迹，以刀主地，气喘如牛，几乎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。他万万没想到沈乔练成剑心，此时只觉得死里逃生，满心余悸。他也知道像沈乔这样谨守武德的人，自己一旦开口认输，对方是绝不可能再穷追不舍落井下石的。换做齐凤阁或葫芦姑，同样也会这样做。 我败了，你赢了。你可听过盘龙会？ 说下去。 吐玉魂王城伏四城，九月初九有一盛会，名曰盘龙会。每年各方商贾云集，总有稀罕宝贝面世，有价高者得。据说今年有一件东西是燕无师母亲的遗物。我师兄说燕无师就姓谢，据说是陈俊谢氏的人。这个家族起于魏晋，当年与王家俱是天下顶级的门阀，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谢恩。时过境迁，风流散尽，如今的谢氏也已落寞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这个家族在东南一带依旧具有不可小觑的名望，而且这种名望与江湖无关，纯粹是在士林与朝堂之上。 此事必然极为隐秘，你们久在塞外草原，与中原无涉，如何能够得知？除非这个消息是别人告诉你们的。 不错，燕无师树敌众多，人人欲诛之而后快。九月初九那一日，伏四城群英荟萃，当世五大高手围杀燕无师，纵他武功盖世，这一次也插翅难飞。燕无师将你玩弄于股掌，想必你也很乐意亲自前往去看看他的死状。 我终于知道了。 知道什么？ 当时各国唯北周最有可能统一天下，宇文邕连臣伐齐，势如破竹，齐国灭亡在即。如此一来，北周的下一个目标不是突厥就是陈朝。幻月宗为宇文邕助力，你们要杀宇文邕必得先杀燕无师，所以你们与临川学宫合作，为的就是绞杀燕无师。而临川学宫在南朝势力庞大，自然也能帮你们查到燕无师的身份来历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